ChinesePod.com. Chao水真精彩. 完全同意. 你爱看跳板还是跳台? 跳台. 你呢? 我喜欢跳板。你喜欢看双人比赛吗? 太喜欢了。